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买房的一些经验哈。因为最近呢，也是有不少的朋友们留言啊，说想考虑买二手房，但是不知道买二手房都会有哪些流程啊、注意事项啊之类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给大家来总结一下。那为此呢，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阿伦看房的阿伦，你好。 高老好，听众朋友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还有一个电话哈，在上班时间您可以拨打85013710 85013710。来吧，我们说一下哈关于购买二手房的一些经验哈。 其实买二手房的话也是真的是比买新房来说要复杂很多，因为我们知道二手房的话其实跟这个新房不同之处在于你面对的是单一的这个业主，这个房主本人。但是其实买二手房和买新房一样，都有几个共同的地方。首先要挑选比较有名的一些中介，因为二手房是通过中介来给我们办各种手续，一些大的中介可以保证你的这个权益不受这个侵害。啊，另外在小区方面要尽量选择品牌的开发商。我们都知道品牌开发商所盖的这个小区，在它建成之后5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始终保持一个较快的或者是增长幅度较大的一个增值。其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个房企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包括后续的物业的一个小区的一个维护，都是要领先于其他普通的二手房小区的。所以这个经营时间长，就会对这个二手房的一个保值增值有一个很大的利好。然后最后呢，就要选择这个用户口碑比较好的这些小区，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很多，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比如说邻里关系好的社区啊，这个是在平时中可以看得到的。有一些小区我就见过，就一街之隔，这个小区卖7万，那个小区就只卖6.23万。可能人家那小区就有自己的这个独特之处，物业比较好啊，房子比较好，然后这个口碑比较好，就刚才说这个三好。嗯， 没错。所以啊，我们在购买二手房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对吧？ 没错 啊。然后我们这样吧，我们稍微详细一点，然后呢，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好，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挑选这个中介。我们目前北京市场上除了这几家大的中介之外呢，其实在各个区呢都有一些做了很多年的一些小中介，然后这些也是很受这个 当地人的这个认可，因为它中介费也便宜，然后这个相对来说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其实这个挑选起来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专业性这个事情呢，很多都是参差不齐的，然后这个有一些中介他可能这个专业性比较高，有一些比较低，这个你可能相对来说不太好判断。但是如果他的中介费要明显比市场价格低很多的话，那一定要小心谨慎了，因为这个是不是能够提供对等的服务是小事，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这个资金安全受到损失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这个中介这块选择，而且如果你选择正规的中介的话，他在这个店面墙上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悬挂营业执照啊，包括店面内的很多业务员的照片还有个人介绍都会有。一定要认准了这个，尤其涉及这个大额的资金交易嘛，一定要认准了这个门店里的人，别让这个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就以前就发生过这种，这中介是冒充的，就是冒名顶替的中介人员，他可能就在这混，然后就碰上一个购房者，然后他可能这个伪造的合同，然后这个拿着购房者的首付款就跑路了。所以这个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是既然发生过，也说明存在这方面的风险，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 所以其实也不是我们说一定要找大中介，说一定要找怎样，但是确确实实大中介出现这样的概率会比较小一点，对吧？就是一些小中介，毕竟他可能一个是人少，再一个呢，他可能这种资质或者说他的一些这个年头也没那么长，是吧？所以他更容易就是说像跑路啊， 对 这种， 没错，是这样。其实我们之前就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你对于购买二手房的话，其实这个虽然是概率的问题，那你再小的概率，哪怕只有1%发生在这一个人身上，那它就是100%的这个事故。 对对对，所以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说可能有些大中介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中介费是高一点， 会稍微高一些， 对吧？比如2.7呀等等，是吧？确实是高。然后但是呢，你这样想，您一套房子多少钱？ 对 吧？这个2.7占您这房子里多少？这种概率哈、 是这样。 但是你想，如果大中介的话，如果说真正找一个好的，可能也许能到100%，是吧？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或者出现了，他也有更大的，比如他的 解决方案， 对，或者他的一些总公司会有一定的这种方案给你。那这样的话，其实你是有一个担保的嘛。但是如果说是小中介是才1%，是吧？或者有的说是0.几就给做，那这种情况下，他中介费是少。万一出现了比如像跑路这种问题，他真的是没有地方可去找去， 对 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房子这事儿是个大事儿，不是说我买个菜，是吧？ 没错没错。其实像您刚才说到这个中介费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目前上市场的这几家大的中介费其实较比以前还是有一不同程度的下调的，包括其实有一些2.7大家是知道比较明显是谁家了， 对， 但是这个也都能聊。差不多你要是 聊个零点一零点二 没问题，就聊到2.5应该是问题不大，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他们听到会不会打我。 但是我觉得是这个事儿哈，确确实实，如果比如说现在这种市场行情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那就聊呗。 对，他为了促进这个成交，他会在这个范围之内，其实都不用找什么人，店长就有这个权限。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还是找一个相对安全，虽然他的中介费相对来说高一点。 对 对, 对, 对 吧， 是这样。其实除了这个选择大中介的这个安全之外呢，这个第二点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这个专业性。所谓这个干什么买卖就吆喝什么买卖，这个专业性一定是要有的，不能藏着掖着。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呢，就是说你这个中介不光要对区域小区了如指掌，向这个购房者释放这个全面的这个信息，然后回答你的问题，然后他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主动推荐，然后分析这个房子的优势和不足，而不是说为了业绩什么房子都就给你招呼上来。这个是很多小中介存在的问题，就是说一等就总愿意打电话，哎，哥来了一套房子，然后就怎么怎么样，然后单价可低了，才5万，我根本就，但是人家可能要2居室的，你给推50多平的， 嗨， 会有这种情况。 对， 这个就很烦人，就可能一周给你打 N 个电话，但是都是无效信息。这个是小中介经常会犯的一些问题。 他们就是大海捞针嘛，就是捞着一个是一个。 没错没错。所以说，但是其实来讲，各行业都有新手，都需要经验累积，咱们也不能说以偏概全。但是如果您去的中介，这个同样小区，这个房源信息他说的都不一样的话，然后你去问他这个实际情况，他还磕磕巴巴的话，那真的是需要掂量要不要换一个这个中介。因为毕竟说实话，你的这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一辈子就 买不了几次房， 嗯， 一次到两次， 对对对， 首次置业还有刚需的这个换房， 嗯， 顶多最多三次吧，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话， 是， 那这个你不能拿你自己的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来给他当试验练手和交学费的这个事情，所以说还是要选择这个专业型一些的中介， 对，因为 更有利于你的这个交易。 对，像更专业一些的这种中介，而且他底下的这个营业员也好，或者说这专业中介员也好哈，他可能相对来说经验会足一点， 对对对， 他就会很清楚明白的告诉你，比如说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东西，也许可能你自己也没想到的，对吧？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还会更好一点。 我的亲身体会就是说，特专业的中介和不专业的中介办这个网签速度都不一样， 是吧？ 就是他这个流程，他 谁先谁后是吧？怎么能够 节省时间？他会比较这个清楚。嗯、 对， 你这个小的中介，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两眼一抹黑，这个他可能相对来说自己都比较懵，然后可能今儿约这个，明儿约那个，然后这个证件一次又带不齐啊什么，就是因为很多繁琐的东西嘛， 对对对， 或者包括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啊， 是 这些他都不太能搞得定。 对对对，好，刚才说的是专业性啊， 嗯、 除了安全性、专业性，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服务很重要，真的是因为这个服务，它不是说你买就是你买个房子，然后你跟他签一下合同就完事儿了，那、 嗯、 后续还有很多问题，什么过户啊，包括像一些什么各种好吧，就是这种事情还很多。 对，其实这个，大家都常说这顾客是上帝，这个其实不管是楼市是火热的时候还是冰冷的时候，这个好的中介对于这个购房者的态度永远都是温和热情的， 嗯 嗯、而且很多细节就会比较重视，比如说有一些中介门店会帮小区的业主去免费接收快递，这个事情我是体会过的，因为我在2009年的时候短暂的做过大半年的中介， 嗯， 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店就是帮人家小区接收快递，开始我还不太理解，说哎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要后来就慢慢很快就理解了，就是说我发现我们中介的人跟那个小区的这些无论是业主还是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的人都混得特别熟，然后他们有什么需要买房卖房的房源， 他 会直接就找我们来报房源，然后他就委托给我们，然后就变成这个独家的房源、 嗯、 其实这个就在这个无形当中就给自己很多这个客户的这个资源，包括这个推荐，其实看似不起眼、 嗯、 实际上都是一些需要日积月累然后形成的一个效果， 嗯 嗯，包括这个什么下雨天啊会给你提供雨伞、啊、这些细节，其实真的是这个都是一些加分项吧，就是会体现在这个服务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中介从业人员的这个基数还是挺大的， 嗯， 以前呢大家对于中介的这个认知呢就会觉得有一些偏差，就会觉得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很不太恰当，比如说你大学本科毕业，然后说让孩子去找了一个中介的工作，我记得当时我在中介上班，我爸就特别不理解，说是什么破工作，给人倒腾房子，然后就感觉就很拿不上台面。但实际上来讲，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大的中介，我看到这个用人招聘这一块都是越来越追求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人员，这个专业性越来越强、 嗯、 而且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介经纪人这个行业是非常受人尊重的， 嗯， 他的地位真的是不亚于这个律师，他是在房产领域的这个律师，就是对于我们个人资产的一个保护，而目前在中国的中介相对来说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几家大中介也已经在这个专业化的道路上迈出自己的尝试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专业性也好啊，服务水准也好啊，包括这个口碑也好，都是我们在选择中介是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服务水平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对 对, 对 吧？ 嗯， 好，其实说到这个选择这个中介啊，尤其是我们在买卖二手房的时候，可能基本上都会和中介打交道，对吧？他从来不想新房，我直接找开发商了， 对 是吧？ 对对对， 那你买 比较简单。 对，但是现在二手房的话，确实它的这个体量比较大，而且现在大多都会选择二手房来进行买卖，因为它的能符合我们要求啊， 对、 嗯、对吧？ 就是尤其是很多人想买四环里的房子。那四环里现在也没有什么项目， 对对对， 只能是去买二手房。 嗯，是的，所以啊，关于选择中介这块呢，我们还有什么需要给大家再说两句的？ 其实，选择中介就是我觉得就是多聊、 多聊、 多 看、多 问、 多问、 多观察，然后你去他店里转一转啊， 嗯， 去跟他工作人员去沟通啊，这些方面， 嗯， 其实通过这些沟通，你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安全性啊，包括专业性，包括服务水准这几个 方面，对，反正我 感受到的，对， 对，我是反正只要是找，我肯定会找大中介。 对，而且这个、 像刚才咱们说的中介费明显低于市场的，这一个一定要小心谨慎。 是是是， 那个往不好了说，严重的可能会跑路，往好了说，就算不跑路，他可能给你合同办的不太利索啊，或者中介 出现问题 很多这个纠纷啊，他可能没法及时解决，你也很闹心。 没错。好，我们下面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买房到住记的一些细节。因为那天还有听众朋友问啊，说哎呀，我要现在马上要买个这个二手房，哎呀，我一抹黑呀，这个我应该注意点啥呢？ 对，其实这个很多人买二手房的话，都是一般都是第一次买房，就是首次置业。人家就说这个人嘛，谁一生下来都不知道，一下就知道怎么做人，所以买房也是一个道理，也不是说上来就知道怎么去买这个房子，不是说大家想象中我拿着200万交个首付然后就可以买了，还是有很多复杂的东西。首先是这个房屋产权这一块，因为买房找中介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自行交易怕产权遇到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房主的产权有问题的话，而你又自行交易，你是没法去查到，就是说没法去这个很多时候去确认他这个风险，而通过中介，其实中介相当于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担保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机构，所以说就是即便是出现问题，真的是原房主的房子出现问题了，然后他联系不上跑路了，那中介是要对这笔成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要该赔偿的赔偿，该这个给你这个先行垫付的先行垫付，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我们找中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至于这个房屋产权这块怎么去确认它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主要是分两个方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是房屋产权的性质，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发的这个产权证呢也叫这个大产权房，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大红本儿。这个大红本呢其实是主要是要看这个发证机关盖的章是不是房产局的这个章公章，如果是的话呢就是大产权，如果不是呢就是小产权，就是无论，因为如果不是的话，无论他说的天花乱坠，他都是小产权，可能是乡里边和村里边那种的。而且这个看房的时候也要问清楚这个房源的类型，到底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还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公房，一个公房，这个是不同房型的缴税的这个情况也是会不一样的，这个是大家是需要注意的。后边我们也会介绍各种房型的这个税费， 对， 稍后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 说到这个产权的性质，正好我有一个问题 啊，您说， 也就是昨天吧，刚刚一个听众朋友问到的，就说他可能在外地，好像应该是山西吧，然后有一套这个房子，说是这个是那种综合性的用地，就比如说有这个住宅，然后也有一些那个办公商业，对。然后但是呢，我问了一下年限啊，他说这个也就是50年产权。我说那这样的话就不是普通住宅，因为他就觉得说 是， 对，他说又不是商住，我说那应该就是公寓性的这种产 商业用地，或者是工业， 对，就是那种公寓性质的。然后他说能不能买？我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说它是确定是安全的，对吧？然后就是可以买是可以买，但是就是你看你什么用途， 对对对， 对吧？ 如果你要 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纯住的话真的是不太建议买， 不建议，对， 这类产品。如果你是也有办公间距的话，我觉得到时候还可以考虑。 而且这个他还给我看了一下，比如说他的权利人是什么什么开发公司，什么然后他坐在什么地方，是吧？是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然后要出让，然后可以城镇住宅用地和其他商业用地，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给我看了一下。 其实首先尤其在外地购房一定要这个 小心小心 小 心 小心再小心，一定要谨慎。 对， 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当地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当地开发商的一个口碑我们也都不太知道，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房屋的这个性质一定要确认清楚。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首先第一是会影响到你这个贷款的这个额度，然后第二是影响你的这个税率，这个税费的比例，这两块都是购房者非常关心的，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关系到我们这个花费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在这个购买二房当中最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房屋产权的性质确定。 没错，所以这个权属问题哈，大家一定要这个仔细仔细再仔细，因为这个涉及到大家的切身利益。 没错。 刚才说到的这个权属哈，这个下面还有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啊，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地方。 对，其实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房屋产权的这个性质嘛，就是说这个大产权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大产权上小产权，包括这个其次就是这个房产证上这个署名也很关键。比如说这个房产证署名，比如说上面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那签合同的时候也需要签上这两个人名字，就是签一个是不可以的，这个从法律上来说是这样。比如说他们夫妻两口子的房子，那只有老公一个人到场，这个合同是签不了的。 嗯，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因为后续容易起这个纠纷。 而且好多啊，是 离婚前偷偷 买的，有些中介说我帮你签了吧，或者是有的这个就是老婆带老公，老公带老婆，说我帮他签了吧， 对， 是吧？好多是这种情况，都说今天他来不了。好，但是很多人觉得说啊，他签签吧，但其实现在这样可能是不行的。 对，真的是有风险，因为咱们往好了算，如果他是正常夫妻，还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个交易就算是没有什么风险。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侥幸去寄托到对方没有问题的这个基础之上，而是我们要规避自己所有可以规避到的这个风险。因为一旦出现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老公背着老婆来卖房，或者老婆背着老公来卖房，实在等最后一卖完之后，人家另外一方这夫妻另外一方就不认账了，你这个又牵扯到法律问题和纠纷，你这个法律很难保护你。因为确实是从这个合同来讲，你双方的话如果只有一方签字，你这个合同本身都不生效。 对，没错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能代签，一定要两人都要到场。 没错， 对。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买房当中的一些看细节的这个事儿啊。 其实二手房当中有很多细节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楼栋的选择。大家很多人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一些困惑，就是说位于小区中心位置的房子 就一定是好房子吗？ 一定是好房子吗？这个其实不见得，就是说要看实际的情况嘛。因为很多人大家会青睐这个小区中心位置的房子， 因为他觉得不吵嘛， 对，不临街，然后这个景观也不错，比较安静，不受噪音的这个困扰。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选房当中一定要综合各方面因素再去做决定。首先要看这个楼间距，比如说这个房子是在小区的中心，但是刚好这几栋房，这小区中心这三栋房子、两栋房子，楼间距不够，这个距离很小，这就会影响到你这个采光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这现在很多房子都是这个十好几层或者二十多层这个高板或者塔楼，这个楼间距不够的话，就会直接导致你采光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这是其一。 而且还有一个，比如说有的时候现在很多房子是比如说中间的地方它可能会是洋房，比如五六层那种，六七层那种， 两边是塔楼， 对，两边或者说它前后是这种高板，它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会遮挡阳光的。 对对对，就是我也见过那种，就是在尤其是比如说五六层洋房当中的三楼以下，这个在上午的话就是见不着光， 对， 十一点之前嘛，至少说见不着光，那你这个采光这块就比正常你要少两个小时。 没错。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楼栋的这个楼间距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临街主要是临的是什么。如果是这个卧室窗户往外看是主干道或者是高速，那肯定是会受到这个噪音的这个困扰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要看这个小区大门的位置。举个例子，这小区是北侧开门，您住在这小区最南端，那出行的话你肯定最远啊， 不方便吧， 这个就确实不太方便一些。这个也是很多细节大家可能不太理会，就说第四呢，比如说有的人说，哎，那我这个房子这个楼栋的位置挨着一个小区里边的一个小花园和公园，一定会好吗？其实很多人会为了这个开窗视野好啊，会选择挨着小区花园或者是公园的房子，但是晚上他可能会 广场舞啊， 广场舞啊包括这个什么抽陀螺呀， 是是是， 这种老大爷就会给人家当观众。所以说这个也是，如果你不喜欢吵闹的话，也不一定要选择临花园的。 对 啊，最后包括小区的这个车行线路的一个设置，因为很多小区吧，它尤其因为咱们是买二手房嘛，很多二手房小区它还不是那种人车分流，因为一般新小区2000年之后的人车分流会比较多一些，那2000年之前的很多小区都是不是人车分流的。那么对于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刚改善一族的话，这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最好是能出单元门，看看是不是能离这个车行道路，会远一些，就是有一个考虑到安全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家门口总是车来车往的话，对老人和孩子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嗯，没错啊。而且还有一个，比如说现在有的这个学校里面，不是学校里面，就是这个花园，对，小区里边有学校的那种啊，其实很好的。但是呢，就是你也要选择这种，如果怕吵的这种， 对， 比如在底层，如果挨着个学校或者挨着个幼儿园，哇，那你就尤其是那个幼儿园里还带个小广场的，知道小操场的，那就真的是好吵好吵。所以我觉得对整个这个小区里边的布局，然后包括你自己的一些要求，你真的就要好好的掌握一下。之前我记得有个案例啊，就是也是一个朋友，他呢看上了一套房子，那房子说实话我也很喜欢，我也帮他去看了一下，真的很好。因为他整个是虽然是朝东嘛，但是呢他等于说每个朝东的这个比如客厅啊卧室啊，他前面都有一个阳台，而且阳台是赠送的、哦、而且阳台面积不小，得有8平米左右， 就采光特别好。 对，一个采光特别好，再一个就是赠送的面积嘛那一下子赠送 这个大便宜。 对，你想每一个卧室前面都有小8平米的这么一个这个阳台是什么感觉啊、嗯、 对对对， 就感觉就非常好、嗯、而且呢这个相当于比如说户型啊大家特别喜欢。 嗯， 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正对小区幼儿园、 哦、 而且它楼层还不是很高、 这个、啊，楼层不高的话肯定会这个有很大噪音的。 对，它基本上你想在夏天的时候啊，你开着窗户，那整个一天都是叽喳叽喳喳的、 嗯、 你想因为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它可能每个班它是不同时间出来的。 对对 对,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跟人的一个适应能力包括喜好有关。有的人可能喜欢热闹无所谓，我觉得看着孩子还热闹。 对对对， 反正要是我选我肯定不会。我一般你比如我去饭馆吃饭，我都挑那个 安静点角落里， 我午饭的时候都会挑2点钟去吃 对， 那会儿就没有时刻。 所以我说你要买这个房子可以，你需要安装一个厚点的隔音的 三层玻璃。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说呢这种问题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啊、 嗯、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关于各种各样的一些房产的问题。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4°。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8°。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各种各样的一些买二手房的一些经验之谈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阿伦砍房的阿伦，你好。 高老好，听众朋友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哈。来看第一条信息，楼市中所谓的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呢，今年在京城呢是显得十分的冷清。低温市场状态之下，二手房买卖双方呢入市积极性回落，新增供需低迷啊。据房地产的一个中介机构的数据呢，十月份呢本市二手房的新增房源以及客源量呢是继续下降的。据温喜，在当前新增供用低迷的状态之下，加上净现房的项目集中入市，十一月份二手房的成交价呢也是继续的保持低迷。 嗯，可以看到这个京沪广深这就四大一线城市的这个二手房市场，价格下降其实是在意料之中，因为其实在新房市场当中这个价格都已经是停止上涨态势了。那么二手房由于有一些房子的房龄比较老，它相对来说一平均下来的话，其实可能房龄新的二手房并没有降价，甚至还微微涨了一点点，但是架不住这个房龄比较长的房子降得比较狠，降得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个导致二手房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普降。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供需这一块确实是比较低迷，包括客源的一个萎缩，这个今年从金九银十就可以看出来，连银九同时都称不上，准确说应该是铜九铁十，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从成交来讲确实是很低，目前来看这个整体比较低迷，再加上这个限定房的一个入市吧，因为我们说到这个限定房其实是对于很多二手房来说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因为价格确实是不高，我们看到很多限定房跟周边的二手房小区相比的话都甚至要低一些，它还是新房，所以这个对于二手房的成交冲击是比较大的，所以预计我们10月份、11月份二手房的成交量还有成交价格都会保持在一个低位运行状态。 嗯，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心与心的联通让社会更加温暖，路与路的联通呢让出行更加便捷。11月16号呢，家住在北京石景山区的20多名居民走进了地铁的6号线的西延线西黄村站去参观。那再过一个多月呢，这个关于这个6号线西延线就会和既有的6号线呢贯通运营，总长度53.5公里的新的6号线也成为了北京的第二条贯穿城市东西方向的轨道大动脉。 啊，这个其实地铁的这个贯通对于周边的这个出行的便利的程度，我们在几年前就可以说是体会的比较深刻了。我记得没有八通线之前，大家说哎呀不方便，现在有了八通线，其实你看还是上下班比较方便的。 嗯， 包括西边也是一个道理，这个地铁六号线西安线西王村啊，这站离我们家真的好近，就好像只有两站地。 嗯， 对，就是几公里，三四公里吧。其实这片的这个我了解到，因为我中学就在那个西王村那个区域上的，这片有很多老的小区，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小区，而且小区都特别大，一个小区三四十栋楼，然后好几片好几片的小区，然后但是他们都没有地铁，他们都需要坐公交车，大概五六站地坐到苹果园地铁站来换乘一号线，或者是坐五六站地坐到古城地铁站，就其实很不方便的，就是周边没有地铁的话，现在通了之后真的是。对于交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我相信他们这边的二房小区也会随之有一个价格的上涨。 是的，而且呢，东西的话，可能现在一看还真的就是一号线、八通线， 对，真的是很少， 然后和六号线，是吧？ 对，以前就很少嘛， 很少， 这个， 就这两条，也还真的是。 对，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与扎堆入市形成对比的是现进房的一个总体销售情况并不如预期当中的火爆。据统计显示啊，由于部分项目取得预售证的时间不长，合计的网签呢只有2767套，签约均价都是每平米49842元，算下来的网签销售率呢只有17.3%。而即使计算所有项目的真实销售，现进房的平均去化率也只有30%多。 我们看到这个现进房之所以这个销售情况不太理想，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现进房的这个上市时间，一个是确实比较扎堆儿，再一个从区域上来说竞争对手太多。你比如说以石景山区的这个五里屯区域，仅仅是一条路上的现进房就有3家，平行状态下分别是这个有万科呀，这个绿城啊，还有这个远洋。那这个三家的其实来讲，这个房子的位置是几乎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三个是共用一个大商场作为商业配套，那这个价格又差不多，都是50000左右，那在购房者这一块选择上肯定是会被分化掉的。所以说这个网签率低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而且包括现进房其实大家会有一个顾虑，因为它的这个你购买之后，从下房本之后再往后推5年之内是不允许出售的，这个是现进房的一个规定，为了避免这个打击这个炒房。那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从你这个买房到下房本差不多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3年左右拿到房本，然后再过5年才能销售，那也就是说你这房子持有成本是8年的时间，8年内这个房子不能卖掉，这个流通性实在就是有一些差了。这个对于很多想要是未来换房的人啊，想一步到位的，他就不会选择这个现进房项目。 没错。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面那条信息哈。据统计呢，说此前表现火热的多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调，其中天津的二手房价呢环比下调0.1%，北京、石家庄、上海、广州、海口、温州、三亚等城市的二手房的价格呢是环比下调0.2%，像宁波、杭州、深圳、厦门的二手房环比呢是下调0.3%、0.4%、0.6%和0.9%。 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热点二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都会出现环比的下调，这个情况其实是反映出一线城市这个率先下调之后，他们一个后续的一个我们管它叫，暂且管它叫这个补跌，因为有补涨这个概念嘛，就是说之前说很多一线城市涨了之后二线城市跟着涨，其实这也是一线城市降了之后二线城市跟着降。我们看到这个上榜的这些城市真的是遍布全国各个区域的这个热点的城市，有这个环京区域的这个石家庄，有这个珠三角区域的这个广州，包括这个海南的这个海口和三亚，包括这个长三角这边的这个温州、宁波这些城市，包括沿海的厦门以及这个杭州、深圳这些热点的城市，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各个区域的这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 纷纷一致性的下调，就反映出目前二手房的一个趋势是向下的。 嗯，好的，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哈，在银根相对的这个比较紧的年末哈，这个抵押贷款呢成为了部分贷款当中近期最为乐意推销的一个产品。抵押贷款呢要求借款方提供一定的抵押品作为贷款的担保，抵押品一般呢是易于保存，不易损耗，容易变卖的，比如说像有价的证券啊、票据、股票、房地产等等。那这其中呢，房产抵押贷款呢是深得大家青睐的。 嗯，可以看到这个房产抵押贷款，首先从安全性来说，对于贷款提供贷款的机构来说，它是最有保障的，就是说你一旦贷款还不上的话，我就把你房子拍卖掉， 收了， 对，收了，然后把你房子拍卖掉。那这个其实对于购房者来说，你就去对于这消费者来说吧，这个选择用自己的住房来抵押贷款，一定要慎重，要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资金的这个使用的情况，以及这个还款的这个周期，一定不要出现违约这种情况， 别到时候自己连地儿住都没有。 没错，这真的是就很尴尬，就是所以说一定要慎重嘛，就是说这个尤其到年末，确实每年的年末都会有一波这个小的风潮出现，这个希望大家在资金使用方面，尽可量的就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贷款，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也要做好这个还款计划。 嗯，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说哈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了。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电话姓名以及要装修房子的位置以及这个时间啊告诉我们就行了。好，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大家怎么去选择这个二手房的一些经验吧。 其实在二手房的选择方面，就是以前我自己也接触过很多，包括做中介的时候，很多年前，有很多小的窍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雨雪天气是最能检验二手房的一个机会。那它怎么检验的方法呢？第一，你可以提前感受到这个交通出行是否方便，因为平时天气正常的情况下是感受不到的，雨雪天气的话可能就会看看这个小区这边这个区域，首先好不好打车呀，公交车的这个频次高不高啊，这是小区外部的环境，然后堵不堵车呀，这个路面的一个交通情况。另外呢，这个小区内部的也是最直接的，就是这个尤其是雪天哈，这个物业清雪是不是及时？ 对， 你下雪天的时候去看，因为好的物业就是边下边清，一般的物业下完了再清，再次点物业下完了不管。这个是分为三个阶层的这个物业。我们看到我看过很多一级物业的小区，就物业费当然也会相对贵一些，好像4-5块一平方米，然后但是人家真的是边下边清。我就问他，我说那为什么不能下完了再清啊？他说我边下边清，虽然下完之后还会再重复一些工作，但是我的这个清扫的速度肯定要比下完再清堆很厚要快得多。所以这个是他考虑到业主这个出行这块，所以在雨雪天气的时候去看房是比较能够考验这个小区的一个物业管理能力的，这个是大家。 而且那会儿经常人少，就是比如说中介啊什么的，或者小区里都还会很热情的。 对对 对， 是的。对，而且我们经常以前说，这雪天去看房，这是真心买房子。 是是是。 这个这要不然谁没事不可能去那个 大雪天的 完跑那儿聊闲去。所以说这个还是可以看出很多东西的，包括这个检验房子的这个采光和供暖，这个是需要在这个下雪天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考察时机。你自己可以亲自体验这个室内的这个温度嘛，这个尤其是供暖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室内的采光情况，因为冬天太阳照射角比较低，然后这个采光如果在冬天的时候还不错的话，那其他季节肯定会更好。 对，而且有一个，如果是在下雨天的话啊，如果您就是比如说这几天都连续下雨， 阴雨， 那您可以在这个几天之后哈，就是马上去看一看。 没错没错， 尤其是对那些相对来说可能我不想再去装修的人，就比如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就想直接住， 直接用它的， 对，这样的话你就去看一下，它有没有漏雨啊等一些这种问题， 对 吧？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自然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条件。实际上在这个 检验小区的物业管理和安全保障当中呢，白天和晚上都应该过来转一转，就是说因为买房是一件大事嘛，也不要怕麻烦， 对， 要托儿亲最亲，勤问然后勤走，就是你白天和晚上看到的情景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嗯，没错， 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水平，包括我在没有创业之前，我在报社做记者的时候也曾经做过一个选题，就是夜间保安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防护，就是说在这个夜间的时候，我从12点开始出发，然后打车去6个不同的小区，然后从12点一直采访到夜里3点吧，然后就转不同小区，看这个小区的保安夜间有没有这个像白天一样这个有一个这个守护的一个工作。因为比如有小区封闭小区，晚上是白天是不会让陌生人进出的，但是我发现这6个小区当中有3个小区晚上保安在睡觉， 嗯， 那我就很轻易的就溜进了这个小区里边， 嗯， 然后就其实这个就存在一些隐患嘛，对吧，你既然是封闭式的小区，你就不应该让小区外的人在没有经过登记的情况下进去。 对， 对对，其实这个是一个细节，当然咱们也不可能说这个大半夜说咱们去看房，就说这意思，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7点钟以后，人们容易疲倦倦怠的时候，看这个小区的防护是不是像白天一样如常， 嗯， 也是从一个侧面能够反映出这个小区的一个安保的一个情况。 对，而且这个以前我们也是说啊，大家在买一个房的时候就一定要上午看下午看，是吧， 对， 然后晚上 看， 对， 对， 对， 对， 因为有些地方可能它早晨和晚上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嘛， 对， 中午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毕竟你这个房子你要在里边生活10年20年嘛， 嗯， 这个一定不要太仓促的去决定在某一个小区去购房。 对对对，嗯，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基本上在选房阶段说的差不多了哈， 嗯，没错。 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比如说你确定好了这个买这个房子了，那可能就要牵扯到去交定金啊，签合同什么的哈。 对对对， 那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注意事项。 嗯，这个其实在你选到心仪房子之后呢，下一步其实就交定金。一般都是由你这个买卖双方约定金额，因为毕竟这一套房子是最少得上百万， 嗯， 然后可能甚至过千万，那么定金一般也要交个3-5万或者10万-8万， 这都算少的，我跟你说。 对对对，这真的是，但是这不是一小数， 是， 所以说这交易到这个环节时就一定要留个心眼儿，因为如果你看到这个房子呢正在按揭，那定金最好不要直接交到业主的手上，要交给这个第三方，也就是中介来这个保管。 嗯， 相对来说他会。你双方签一个三方协议，这个约定好定金给卖方的时间，然后注明交给第三方，嗯，这个视为卖家接收，这个也就是业主接收，业主未收到定金为就不能以这个没收到定金为由拒绝履行合同。 嗯， 如果是不履行合同的话就视为违约，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说为了你的这个资金安全嘛。而且这个具体的做法呢也很简单，就是买卖双方到银行签一份监管协议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约定在交易中心完成手续之后呢，然后再划拨到卖家的账户上。 你说的这个是定金呢还是首付？ 定金， 定金是吧， 定金就可以这样。 但是现在真的很少有人这样的，基本上都是把定金直接就给这个卖家了，而且基本上可能刚才我说这3-5万真的是小数。 对， 之前我真的看见很多，尤其是现在的房子上100万上千万的，对吧， 嗯， 可能给个30-50万的很正常。 对对对， 这个定金啊，嗯， 其实就是所以说这个在你交定金之前一定要搞清楚对方的一个状况。 对 对，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刚才第一个环节提到为什么要找一个大一点中介的原因， 嗯， 因为他会替你去承担这个风险。 对，而且要把这个东西写到合同里面去嘛。 没错没错。 嗯 嗯，而且一般来说在交刚才咱们说这合同就是这样，买卖合同都会在这个交定金之前签一份，然后这个文本在中介他就会有给你提供，然后这个约定这个地址啊，金额呀，交房时间啊，违约金还有违约责任，如果一旦有异议的话一定要签一份这个补充协议，其实这个是对咱们这个购房者这块有一个更合理的一个保护。 嗯，没错没错。好，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定金哈，这个当然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首付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首付呢它也是不是说直接给这个怎么说呢， 不是说给第三方监管起来，它是可能需要给这个卖家的，但是对也是需要，比如说找一个监管公司给他监管起来，是不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才把那个首付给他，对吧？ 对，是这样，就保护我们的一个资金的安全。 对对对，所以除了定金，首付也是非常关键的。 对对对， 因为后面的贷款也好，或者是尾款那好办，一般都是在比如说你在过户之前的一天或者怎么样，才会 给。 对对对，好，我们下面再来说一说哈，这个通过在买二手房的购房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各种税哈，因为各种税这个事儿呢，可能相对来说，大家可能关注的少，因为觉得它是一个小头， 其实挺多的， 其实挺多的，真的是其实挺多的，所以包括除了这个之外，不是还有中介费呢吗？那整个加起来，真的也得十几大万呢，都不可能都不止， 可能都不止，要看他这个房主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满五啊，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挺多的呢。 对，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 其实，在购买二手房的时候，其实这个税费也是分好几种，包括我们常见。这个契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还有印花税。首先，这个买卖双方一方是这个单位的印花税是0.1%，然后这个个人之间交易住宅呢，目前是暂时是免收的，对，是免收的，对。然后非住宅类的话也是0.1%，这是印花税这一块。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这5块钱的这个工本费，忽略不计了， 忽略不计。 对，然后还有就是第五项这个土地增值税， 这个可能要好好说一下。 对，土地增值税这个大家是平常可能注意的不太多。首先是个人出售住宅房屋是暂时免征，非住宅类房屋或者非个人出售，按照差额30%-60%征收，或者前额的5%征收，这个要根据各区的政策来规定执行，这应该是相对来说一个大头。最后就是这个产权转移登记，就是一证件费用，好像是一个是房产证的这个证是80块钱，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写字楼或者其他的那个会贵一些，是550。这个都是小头，其实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土地增值 税， 还有这个契税。契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不是满五啊？比如你要满五的话，且唯一，那就是才1%。那你要是不满五的话，那就是3%，对。然后还有一个是2年以内的，就是就更高，5.5%应该是。 另外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你买这个房子，如果是原来这种经适房，对吧？包括可能你是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房产， 要补足那个当时那个差额， 对对。 经适房，我记得它还又分两种，09年以前的和09年以后的。如果是09年以后的话，这个税费就很高。我那天看了一下，就是一套300万左右的房子，然后就是房主 有小50万是吧？ 70多万 七十多万呢？ 对对，要补足那个差额， 所以基本 上等于这套房子是370多万，房主就净得300万。实际对于买房来说，他要付出370多万，其实这房子咱家就提上去了。 对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在中介上会看到啊，就是有的房子说，才3万多出头， 好便宜， 好便宜。 对对对， 但是整个真正你去看了之后，其实也要4万多了。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甚至有一些加上之后会更高。就是我对比过，就是有一个经适房和旁边的商品房，它可能是1个3万，1个3万5，那加上税之后，那就变成3万7了。 是，没错啊。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秋天说要分开。